咁我哋嘅目標就係我哋長老要教大家六次，係唔係？ 我所教你們的法門是四無良心。 咁長老教大家嘅法門係四無良心。 我特別教你們四無良心，依照菩薩的了解，依照菩薩的修行。 咁長老教嘅係依照菩薩嘅了解，菩薩嘅信心。 所以，淨土法門也是菩薩的修行。 啊，所以淨土 一定要了解。 淨土法門都係菩薩嘅修行。 羅漢，不需要學淨土。 羅漢唔需要修淨土。 因為羅漢他要。背轮回， 因为罗汉要背离轮回。 你修净土，那你的目标是直接了解，轮回跟生与死是在一起。 你修净土就要直接了解轮回同生与死系喺埋一齐。 最后究竟法只有一个究竟法，没有两个究竟法。 究竟法只有一个究竟法，冇两个究竟法。 如果你了解一个究竟法，好像如兰伽经是说明，那你就能够真的了解你的实践的经验。 如果你可以了解究竟法，咁你就可以真正了解世间嘅经验。 所以，净土法门是。第一了解究竟法，外了解我们的世间的经验。 所以净土法门是第一了解世间法，了解我们世间的经验。 依照大乘佛教，你了解究竟法，才能够真的了解你的世间的经验。 依照大乘佛教，了解究竟法，才可以了解世间的经验。 所以你可以学。佛法从果到因，也从因到果，两个都是需要的来了解佛法。 所以学佛法可以从果到因，从因到果，两个都是需要的来了解佛法。 缘起佛也有教从果到因，从因到果，两个方向都要了解。 佛陀亦都有讲由因到果，果到因，两个方向都要了解。 也有教从中点到后，从中点到初。 亦都有教从中间去到后，从中去到初。 什么是中点？ 乜嘢系中间？ 依照佛法，中点是手。 依照佛法，中间就系手感受。 因为我们的手，我们有无明观的手。所以我们在轮回里面， 因为我们有无明关于手，所以我们在轮回里面。 如果我们对手有明，那我们就可以解脱。 如果我们对感受有明的话，那我们可以解脱。 所以佛也有教缘起从手到枯，从手到灭无明。 咁佛陀亦都有教緣起，由受去到苦，或者由受去到滅無明。 所以，在不管什麼佛教的修行，我們怎麼了解佛法，受是在修行的終點。 你我哋係咩修行？點樣去了解佛法？咁受係喺所有嘅中間。 因為我們不了解受，所以。 唔了解受，所以 我们有轮回的苦， 所以我哋有轮回嘅苦啊，束缚轮回嘅束缚。 我们了解受，那我们可以解脱那个轮回的束缚。 我哋了解受，咁就可以。解脱于轮回的束缚。 那所以不管我们是选择什么法门， 你我哋选择咩法门？ 那我们一定要思维， 一定要思维， 怎么受影响？ 点样受影响？ 我们的所有的， 我哋所有嘅 心， 心， 因为受控制心， 因为受控制心， 心控制所有的法， 心控制所有嘅法。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哎，我们的手是靠什么？ 我们的手是靠什么？ 我们的手是靠怎么我们领纳我们的对象？ 我们的手是靠我们怎么领纳我们的对象？ 我们的对象就是身体， 我们的对象就是身体， 蛇， 就是蛇。 如果能够放下蛇，能够放下手， 如果能够放下蛇，那我们可以放下手。 如果能够放下手，能够放下心， 如果可以放下手，就可以放下心。 如果能够放下心，能够放下一切法， 如果可以放下心，可以放下一切法。 因为我们放不下一切法，我们就不是佛。 因为我们放不下一切法，所以我们就不是佛。 所以我们学法门， 所以我们学法门，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法门就是来体会心清净， 法门就是来体会心清净。 体会心清净就是体会法， 体会心清净就是体会法。 那平常我们入佛法就是修四念处， 平常我们入佛法就是修四念处。 入四念处在罗汉道就是远离身体， 入四念处在罗汉道就是远离身体。 你远离身体才能够远离修， 远离身体才能远离修。 你远离修才能够远离这个轮回的心， 厌离受先可以厌离轮回的心。 你厌离轮回的心，才能够厌离一切法。 厌离轮回的心，先可以厌离一切法。 你厌离一切法，那你可以变成罗汉。 你厌离一切法，咁就可以变成罗汉。 这是声闻的修行，这是佛法的基础，一定要了解这个基础来了解佛法。 这个是声闻的修行，佛法的基础，一定要用这个基础来了解佛法。 现在你们是修净土法门， 现在是修净土法门。 那也所有的法门也是靠四念处，没有四念处没有入法门， 也都是靠四念处，没有四念处没办法入法门。 不过你们是学四念处，从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看， 不过大家由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学四念处。 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的角度？ 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的角度？ 心本来清净， 心本来清净。 涅槃就是我们的本来的情况， 涅槃就是我们本来的情况。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本来的情况，我们就执着。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本来的情况，我们就执着。 因为我们执着，我们有我。 因为我们执着，所以我们有我。 因为我们有我，我们是在轮回里面。 我们有我，我们在轮回里面。 所以怎么修？ 你怎么修？ 无所住而生其心。 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是般若波罗蜜。 这个是般若波罗蜜。 不得。 不得， 这是般若波罗蜜的方便。 这个是般若波罗蜜的方便。 这是菩萨道的方便。 这个菩萨道的方便。 这是净土的方便。 这个净土的方便。 无所住而生其心。 无所住而生其心。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那现在我们是在学 四无量心。 你要的好四无量心。 你们有六天来学这个法门。 有六日系学呢个法门。 在罗汉道，如果你们参考居士论。 喺罗汉道，如果大家参考居士论。 阿含经。 阿含经。 那，四无量心的所愿就是众生。 四无量心的所愿就是众生。 在罗汉道只有这个所愿，没有别的所愿。 在罗汉道只有这个所愿，没有其他所愿。 那如果所愿是众生，那你不能够有无漏心，是不可能的。 如果所愿是众生，就不可能有无漏的心。 因为我们的有漏心的最明显的所愿就是众生。 因为我们有漏心最明显的所愿就是众生。 我们执着什么？我们最执着就是众生。 我们最执着就是众生。 男众最执着女众，女众最执着男众。 男众最执着女众，女众最执着男众。 这是最明显的执着。 这个最明显的执着。 因为这个执着，我们就是在这里。如果没有这种执着，我们就不出现。 因为这个执着，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如果没有这个执着，我们就不会出现。 所以这个执着不一定是不好。 所以这个执着不一定是不好。 不过一定要了解它。 一定要了解它。 再能够用它，用智慧。 先可以用去用智慧， 用它用智慧的方便就是四无量心。 用它用智慧的方便就是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我们可以用为改善我们的轮回。 四无量心我们可以用来改善我们的轮回。 四无量心我们可以用来入定。 可以用来入定。 四无量心我们也可以用来解脱， 也都可以用来解脱。 不过结果一定要从罗汉道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加什么？ 结果一定要加什么？ 为罗汉什么是解脱的条件？不但为罗汉，为佛法，什么是解脱的条件？ 乜嘢系解脱嘅条件咧？喺佛法入边， 我们了解十念处。 我哋了解四念处。 不了解十念处，不可以解脱。 唔了解四念处，唔可以解脱。 不过了解十念处，可以用不同样的法门。 但系了解四念处，可以用唔同嘅法门。 那阿含经是说明，如果你要世间快乐，出世快乐，你要修四无量心跟四念处合起来，这样你能够体会世间跟出世快乐。 我含经有讲，如果你要修世间快乐同出世间嘅快乐，咁你要将四无量心同四念处合埋一齐，咁样你就可以体会世出世间嘅快乐。 所以要配合。四念处的修行， 所以 四无量心才能够用四无量心来解脱。因为四无量心的所愿如果是众生，那就不能够解脱。 所以要两个配合才可以解脱，如果所愿是众生就没办法解脱。 不可能可以解脱，如果所愿是众生是不可能的。 所以是众生没办法解脱，不可能。 因为众生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束缚。 因为众生就是最大的束缚。 因为众生我们有最多烦恼。 因为众生我们有最多烦恼。 最深的嗔恨，最深的贪欲，就是关于众生。 最深的贪，最深的嗔，都是关于众生。 所以你要解脱用四无量心，你一定要加十念处，这样才能够解脱。 所以要在四无量心解脱，一定要加四念处。 那你们参考大智的论大般若波罗蜜经，你们可以 了解菩萨是无量心的修行，用一点不动摇的看法。 咁大家参考呢个《大智度论波耶波罗蜜经》，咁菩萨用四无量心有唔同嘅方便睇法。 什么是不动摇的看法？ 咩系唔同嘅睇法？ 那是无量心发修是无量心，就是修菩提心。 修四无量心就是修菩提心。 菩提心的修心跟是无量心的修心，都别慈悲的修心是一个过程。 四无量心跟菩提心是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这样了解，那是无量心变成佛陀的境界，佛陀的解脱的内容就是是无量心。 如果我们这样了解佛陀的解脱的内容，就是四无量心。 佛陀的慈悲喜舍在是究竟慈悲喜舍， 佛陀的慈悲喜舍就是究竟慈悲喜舍。 我们所修的慈悲其实不是究竟慈悲其实。 我们所修的慈悲其实不是究竟慈悲其实。 这个佛陀的慈悲其实就是真如。 佛陀的慈悲其实就是真如。 这个佛陀的慈悲其实依照般若波罗蜜它的所缘是什么？ 佛陀的慈悲喜舍依照般若波罗蜜它的所缘是什么？ 是无缘慈悲喜舍。 是无缘慈悲喜舍。 无缘慈悲喜舍就是菩萨的修行。 无缘慈悲喜舍就是菩萨的修行。 那净土法门也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才能够真的了解净土法门。 正道法门要了解这个道理，才可以真正了解正道法门。 那现在我已经讲过一个多小时，休息一会儿，饮茶，就再继续讲，然后慢慢继续用功。先今天多一点讲理论，渐渐少一点讲理论，多一点打坐，用功。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休息一阵。 喂，大众，大众，请你。